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07集。司徒锦点头称是，把盒子收回怀中，站起身看了看时辰， 差不多了，破门吧。 夏侯炼从胡同中走出去，一面扫着衣袖上的灰尘，一面朝牙行大门迈着大步走。黑夜笼罩了他的身形，只能看见模模糊糊一个高挑的男人影子。两个看门人注意到了他，不动声色地将腰间短刀推出刀鞘。夏侯炼默不吭声地朝他们走过来，看门人意识到不对，问了声， 嘿，干什么？ 话音还没有落，破空传来两道尖利的鸣响，两只一尺长的黑色铁剑迎面而来，霎时间洞穿了两人的额头，连哀嚎都来不及发出，他们已经倒了。夏侯炼在他们倒下之前拖住他们的身体，轻轻靠在门墩上。翻译们悄然靠近，有的翻墙，有的推开大门，悄无声息地鱼贯而入。夏侯炼和司徒锦一前一后在走廊上行进，番子跟在他们身后，外面的回廊空无一人。他们用刀鞘推开门进入殿堂，同样空空如也，没有点灯，屋子里昏暗无比。翻译们背靠着背站在堂中，警惕四面八方可能的危机。夏侯炼站了一会儿，寂静的空气里传来若有若无的笑声，好像在牙行后面的卧房。他和司徒锦对视一眼，慢慢走过老旧的楼梯，脱了漆的木板在他们脚下吱呀作响。他们穿过中间的穿堂，进入牙行后面的二层小楼，有个房间里面发出嘈杂的人声，似乎很多人在里面说笑。夏侯炼和司徒锦一人站在门的一边，司徒锦用口型倒数， 一、二、三。 两人撞门而入，同时取下臂上手弩，准备朝屋中轮扫。然而进门的下一刻，他们不约而同放弃了这一举动，因为屋子里的情景简直让人目瞪口呆。沙木重重，酒香衣影中，十数个男女互相枕藉，彼此交缠，十数具白花花的肉体纠缠在一起，仿佛缠在一起的蛇结。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癫狂又狰狞的笑容，他们在这一刻仿佛已经不是人类，而是被欲望驱使的野兽，低吼咆哮着撕咬彼此。他们对突如其来的翻译们没有丝毫察觉，仍旧沉溺于癫狂之中。翻译们面面相觑，眼前的场景没有让他们血脉奔张，反而觉得恐怖。有个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微笑着喃喃叫着， 仙女儿，别走，别走啊。 他伸着手朝轩窗走过去，司徒锦喝了声， 拦住他！ 几个翻译冲上去抓他，可他的力气大得吓人，竟然将翻译通通推开，然后冲出窗子，重重摔在外面。夏侯炼赶过去看，那人磕在下面的一块尖石上，已经脑门开花了。 这他娘的！ 夏侯炼惊疑不定地看着司徒锦，司徒锦让人退出来，守住房门，说道： 这些人先不管，等他们清醒了再说，剩下的人去把疑似极乐果的货物统统搬到大堂，等督主前来。 极乐果是壮阳药，能让人集体发狂？ 夏侯炼问道。司徒锦传媒说不知道，他们在殿堂等了一炷香的时间，沈觉到了，那帮人还在屋子里发狂。沈觉过去看了一眼，然后面色铁青地回来。夏侯炼估计要不是条件不允许，沈觉肯定很想洗洗眼睛。 沈觉从搬出来的箱子里取出药丸，在掌心碾碎，放在灯下查看。 怎么样？ 夏侯炼问。 看起来像是晚药。 沈觉沉吟着说道。 福林国以前进贡过一种叫迪野茄的东西。宫里头的人叫它晚药，服之令人麻木，久服成瘾。神宗皇帝23年不侍朝，群臣罕见其面，就是因为服用晚药。 又是晚药，又是黑粮，又是极乐果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怎么做出来的？ 夏侯炼拿了一颗药丸子细细端详。 和缅甸白粉一样，用罂粟花熬制而成。他们的症状都很类似，成瘾、致幻、纵欲、体虚。 司徒锦说道。 不过白粉只在滇南有，而且价比千金，寻常人家根本买不起。怎么到京城来了？ 沈觉思量了一会儿，取了一指甲的极乐果粉末，用舌头舔了舔。 你干嘛？ 夏侯炼惊讶地拍他的手。沈觉躲开，皱眉道， 剂量不大没关系，不尝尝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。 你 夏侯炼想到什么，问道， 当初你研制七月半的解药也是这样尝？ 沈觉淡淡点头， 最开始权势不够，没办法延请名医制药，只能自己试着弄一弄。 他没说，御医署的医书，藏书楼的奇物志，各地县府州志，他全翻了一遍，要不然怎么知道七月半的原料是植竹花？夏侯炼垂下眼睫，手指抓上沈觉的衣袖，袖栏上的织金绣线磨得指尖微疼，他心里发着色。多好的人啊，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？沈觉又站了点儿，细细咂摸味道，眉头越锁越深。 如何？ 司徒锦问。沈觉没应声，从桌边站起身，沈问行捧着披风走过来。沈觉轻飘飘一个眼色扫过去，他立马懂了，把披风递给夏侯炼。夏侯炼为沈觉穿上披风，扣上金钮子。沉沉灯影中，流云披风上的锦绣暗花流光溢彩。沈觉看着近在咫尺的夏侯炼，问道， 要是碰上你的故人，你舍得杀他们吗？ 怎么不舍得？世亲我都杀了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我杀一双。 夏侯炼帮他掖平肩上的褶皱， 我现在不是前蓝的刺客了，你没听外面的人说吗？东厂都主沈觉坐下有一条疯狗，又忠心又护主，指哪儿打哪儿。 是吗？我以为他们说的是司徒锦。 司徒锦在后面淡淡说道。 不是我，说的是我呀。 夏侯炼冲沈觉眨眨眼睛。 你傻吗？当别人的狗还这么得意。 沈觉埋怨他。当别人的狗，夏侯炼不得意，但是当他沈觉的狗，夏侯炼可得意着呢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